so to see you in such pain. I wish there was something I could do to make you smile again. I said I appreciate that, but would you please explain about the 50 ways? He said, why don't we both just sleep on it tonight? And I believe in the morning you'll begin to see the light. Then he kissed me, realize that he probably was right. There must be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Just look out the back, Jane, making your plan stand.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un, just get yourself free. Oh, hop on the bus, guys,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 Just drop off the key, get yourself free. Ooh, slip out the back, Jack, making your plans stand.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oy, just listen to me. Oh, hop on the bus, Jack,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 Just drop off Keely and get yourself. 经115度，北纬39度，调频96.9兆赫，北京经典调频，你的记忆，你的调频。 你选择离开，勉强微笑，还说不要太伤感。感觉像纠缠，沉默也是无奈，那新欢终于变成了旧爱，只剩下点遗憾。 I'm waiting for tonight， 要收藏你的爱，你的唇，留住你的眼神。 I'm waiting for tonight， 要狠狠收藏你的爱，再也不想等待，就给我你的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Thank you.

的，黑冷冷的，黑冷冷的的。一二三四五，闭着眼睛数，这是第几个失恋下午？应该想我了吧？已经秋天了吧？多少伤想我吧？眼里寂寞阳光，今年有多可怕？你知道吗？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最难忘的经典旋律，最时尚的城市声音，最新鲜的热门资讯。 经典调频，北京FM 969。 是深奥的诱惑。你不爱我就别在面前闪烁， 1969，你的故事，你的歌。 喂，这里是哈林音乐电台，我是哈林，你是谁？ 我是大虎。 哦，大虎啊，你想听什么歌？ 我要点 Baby Come Back。 哦，这条歌我也很喜欢，你想点给谁听？ 我想点给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希望她能够回到我身边。 哦，让我跟所有的听众一起替你跟她说 Baby Come Back。 You could blame it all on me. I was wrong and 感情像烟火，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我不想再挽回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就像爱，脱下爱，脱下恨，别无奈，别感慨，放在我耳边呼啸，呼啸而来，散发着它的美，阳光灿烂在现在，就是现在，一切都要抛开。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ul,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ul, 美丽的未来。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ul,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美丽的未来， 一片一片，怎么评价？

在夜里狂歌纵酒， 是东方的珍宝，流转在挑与笑之间，触动倔强的容颜。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o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Won't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the wrong me, and you your thoughts are just for me. You set my spirit free. I'm happy that you do. The book of life is brief, and once a page is read, love is dead. That is my belief. And yes, I know how loveless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bring me down.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and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却没有再联络，爱你吧。 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这一条路，才刚要演出。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最高领先来。 969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在路边休息，不管迷离了你或是迷倒人生。

泪要不要流下来，我也只好默默啃食寂寞，流着痛灌溉。 Missing you 怕出来，渐渐模糊的期待，难道我就这样痛彻心扉，是自己活该。 Missing you 我无奈，难道是为了彼此伤害，好成为把言语快的天才。看照片散落在一窗，我在回忆中哭喊，我是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美好曾有坏，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感慨。如果留不住，我就只有孤独来陪伴。 Missing you 我惨白，突然背叛的未来，那个时间转角就不再留意我存在。 Missing you every night， 连星海也嘲笑我活该，我还有什么资格放不开。陌生的人海去哪里找爱，只有看不清等待，谁愿收留我的期待，快来。就不再留意我存在。 Missing you every night， 连星海也嘲笑我活该，我还有什么资格放不开，我还有什么资格放不开。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道你有给我这样的臭脾气，不知道你有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be so sure No 你知道我有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有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有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be so sure三二三一三，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冰酒三二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很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时间漏掉你的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那些初春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零九三二三一三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

同的家。爱神的箭射向何方？射向那少男的心坎上，少男的心惆怅。亲王要轻轻地闯，爱神有的是好心肠，两颗心穿一双，多情的人儿如愿偿。黄是软绵绵的床，情话是甜蜜蜜的糖，谈情话儿睡情网，爱神的功德无量。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Under the deep blue sea and in the sky. 寂寞，两个人却折磨。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爱，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何时 ending， 或者是不需要你，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 息，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会再试多一次，无谓想得那样坏，太难面对。前路即使继续坏，也能后退。Oh, can we try? Can we try? 换个方式跟你恋爱。Can we try? Can we try? 期望你别再被害，也许一放手，良机不再。Oh, 别太早说宁愿分开。不记当初，让我当作与你今天遇见，令你曾留意我那冲动，你那些犹豫，换个方式邂逅吧，避免重蹈这覆辙，情愿用尽耐性回头寻找路径，为何弄至这困境？ Can we try? Can we try? 换个方式跟你恋爱。 Can we try? Can we try? 期望你别再离开，学会跟相爱的怎么相爱。 siblings of a fool. It's time to stop my overture. Something so brand new. I'm just sick and tired. Sick and tired of listening to you. I used to have these weird peculiar nightmares. I used to have nightmares starring you little one. Stop, you better not come around messing for money. No freak show, don't you know? Just a cocktail party. Don't ask you, such a jerk. I wouldn't ask you for nothing. No beat, so what do you know? Just a cocktail party. You little overstock. You better not come around asking for money. Ain't no freak show, don't you know? Just a cocktail party. No bastard, such a jerk. I wouldn't ask you for nothing.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Monkey finger, he shoot cool. 就是。 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我看见。